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 喂，我哋够唔够声啊？而家 冇啦，我哋断咗一个礼拜，但系好多网友支持我哋，即系做呢个嘅录音。 但系条声摆 Facebook 得唔得噶咧？ 啲人话会 block 咯，无啦啦会俾人 block 嘅。 咁我哋而家感觉、即系喺 Facebook 入边系见到我哋条声嘅。 我其實擺咗喺嗰個 space 乜鬼嘢 ？space 咩鬼嘢？ 哦 ，send space 啊 ，send space。咁因為擺 YouTube 我唔識上啊，佢最長上15分鐘啫嘛。 哦，我哋限制自己65分鐘算數咯。 俾人屌啦，打皮都似，同埋好慘嘅，淨係65分鐘。因為嗱，我自己上過 YouTube 嘅 ，YouTube 就係你黐張相上去，淨係俾你 upload 15分鐘嘅啫。咁你15分鐘我點 upload 啫？咪斬件，即係斬件嘅 software 我又冇。 哦，咁啊，好似即系 send space 好啲喎， 啲 简单啲 啊，即系因为佢得十五分钟相咁啊， 好似 Facebook 唔准摆 link 喎、哦，好似 得噶， 得嘅咩 ？OK 嘅， 而家都有人 download 紧。 哦，咁啊好啦，即系、 但系可能无啦啦会钉嘅，钉就咪用第二啲嘅方法咯。 系啦，系啊， 钉咗我哋，即系唯有就系用第二啲嘅方法去做咯。即系我哋。點解用呢個方法用呢個資源去做，就係、希望多啲人可以喺呢個免費渠道聽得到，或者喺一啲唔受限制嘅空間上面聽得到我哋嘅聲音。 諗下計啦， 係啦。Domain 嗰度點咧？ Domain 用 Domain 做得唔得㗎咧？我哋 其實係用一種 software 叫 WordPress、其實就好簡單嘅，不過咧、WordPress 本身咧，佢主要係 support 呢個影啲相片啊，同埋文字嘅功能比較多。Video 同埋聲咧，我真係未見過，要睇一睇、所以唔係好肯定。 唔該曬你，筍哥。 唔好係。 今日我哋談一集跪低。咁咧話説咧，小弟咧喺嗱呢集一出嚟，肯定好多人屌我老母啊，因為咧講啲同事，有啲同事真係聽嘅屌，其中一個聽嘅咧就係嗰個教急救嗰、那個，我唔係針對你啊大佬。咁咧話説咧，我哋就護士咧就要上一啲急救堂，咁啊我哋兩年咧就要 renew 我哋嘅急救牌一次嘅。咁咧，我哋嘅急救係做啲咩嘅咧？CPR 啦，即係猜，即係我哋做一個心外按壓啦、俾藥啦，或者做即係一啲嘅急救嘅本。即係 講起呢個 CPR 咧，啱啱琴日有單新聞咧，講有個人咪俾啲海水沖咗出去嘅，跟住然後咧捉翻翻即係。 拿 翻翻嚟啦，跟住嗰個即係我其實唔應該笑嘅，但係個畫面咧相當之驚人嘅。有架嗰、那個有張擔架，有張牀，即係有碌嘅、一路向前推。咁、推嘅時候咧，有個黑色嘅人著黑色衫嘅人咧， 非常富豪袋嘅坐上面推，就坐上面撳啊嘛， 就坐喺上邊，然後咧一路係咁猜咁猜咁猜，然後架車咧就一路向前走向前。哇！嗰、那個畫面咧，即係對我嚟講都幾震撼。 因為急救係咁嘅，通常你見黑色衫嗰個又一定係飛行服務隊㗎啦。咁咧佢應該嗰個係醫生嚟嘅，咁佢咪跟住張床一齊猜咯。而家係咁嘅，坐埋喺張床上面猜嘅。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嚇，能夠猜翻醒嘅嗱，唔係我講㗎嚇，幾個醫生講㗎。你話阿狗護士你都戇撚鳩㗎，我俾幾你如果私下認識得我嘅，我俾三個醫生嘅名你。呢三個醫生嘅名喺我醫院裏面你一定識，你做過你一定識。呢三個醫生，如果你問佢係咪一定猜翻醒，佢一定答你呢幾個字：屌你老母！你唔信嘅，你問狗護士，狗護士即刻俾幾個名你。你一行埋嚟，你食早餐食飯，你一定見到我啊！我個樣好易認，係人都識我。你一行到埋狗護士，究竟係邊個醫生？我即刻俾個名你，你夠膽問佢就得噶啦。咁呢個醫生一定會答你幾個字，我屌你老母啦！ 即係總之係、其實係九成九猜唔翻嘅， 猜唔翻噶，嘥撚氣啦！即係人死到你真係可能心臟病。或者係一啲嘅搶救嘅通常心臟病就猜得翻多啲咯，或者一啲嘅唔係嚴重嘅創傷，令到你係即係嗰個昏迷係短暫性嘅，就可能得咯。長時間係咁先噶啦，即係佢猜都係俾你睇下個畫面嘅啫、即係俾你影嘅時候睇下個畫面。 即係個情景好似 驚嚇一啲咁樣，冇啊！ 即係比較 TVB 一啲啊。 係啊，冇啊，猜唔翻嘅好多都，即係唔係我講嘅，好多醫生講。 我聽我哥哥講話，好多都猜到肋骨都斷嘅嘛。 實斷嘅，實斷嘅，仲有係一定係猜唔翻嘅添，大部分都係猜唔翻嘅，即係你話。 係喎，有啲咩數據做啊？有啲咩數據做啊？你都識講啦，數據。 有冇啲猜到嗰、那個肋骨咧插穿咗個肺瓜狀嘅咧？ 成日發生嘅呢啲啊，邊個醫生講？ 啊，邊個醫生？ 啊，邊個醫生講成日發生嘅嚇？ 哦，即係 尤其老人家。 其實係咪猜死咗啊？其實簡單啲講， 佢又唔係猜死嘅，咁你可以選擇，即係個治療上邊，你覺得邊樣嘢急啲，邊樣嘢唔急啲啫。咁咧嗱，話說我哋教急救嗰啲咧，有啲細路女教啊，而家即係大學畢業冇幾耐嗰啲咧，咁啊上撚咗腦噶啦嘛，佢覺得自己係哇，屌你老味，伊阿龍上腦，即係真係諗住乜都救得翻，其實乜都救唔翻，即係咁我哋去做嘅時候，即係因為我哋唔做得耐啊，即係你諗下黐線佬醫院有幾可做呢啲啊？就算急症室，你係做開 R 房嗰啲會熟啲咯。咁我哋唔係做開呢科，梗係唔熟噶啦。咁佢梗係當你即係識曬咁樣去教你啦。哇！又要你點做點做啊？又講一大輪。嗱，呢個心電圖機又點用啊？我哋要認住啲乜啊？乜乜乜？咁我話即係。因為唔識啊嘛，自己個自尊心啊受到一啲打擊啦嚇，咁之後就問啦，三位醫生，你三位醫生大家都識邊三位噶啦？我諗，即係你唔知道你唔好過嚟問我啦。咁嗰三位醫生講咩？九護士都戇撚鳩，識閪睇咩？屌你！我話喂，咁如果真係遇到呢咁嘅情況點啊？點啊？推落去屯門醫院咯，你都黐撚線噶，你識啊？我話喂，佢哋講話打咩藥咩藥咩藥，打閪啊打！第一時間推上十字車咧打，佢你知唔知打咗之後有咩效果？我打之後有咩效果？打之後你要上死恩庭認數啊！你戇鳩嘅低能仔。咁我聽完佢咁講之後，嚇咁我之後再問牛牛，喂牛牛，有我啲藥我唔識，而家又轉一啲新嘅急救藥，喂其實係點用咧？都餓撚鳩嘅，第一時間推去急症室啦。我話你識唔識打？唔識。我話你係醫生嚟嘅喎，醫生實識㗎，咁咪做嗰科。 咁啊，我又講得啱。 佢唔做得耐嘅，唔識㗎啦。咁咧，呢樣嘢令到即係個人個打擊啊好大。咁咧，佢哋講嘅時候咧就話嗱，我哋急救完畢咧，應該咧就即係要 review 單嘢。就係揾埋個醫生啊、護士，我哋一齊去傾究竟件事咧，我哋急救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後屘我就問嗰個醫生啦，我就喂，如果我 call 你，你會唔會嚟啊？佢都係答我四個字：我屌你老母！有啲嘢係你護士係諗得透，都因為嗱教急救嗰啲人係我嘅上司嚟噶嘛，全部都係我嘅上司啊嘛。佢係啲低過你階層嘅。即係低過你階級嘅人面前就扮嘢啦，喺一啲高過佢階級面前嘅人咪跪低咯，即時跪低啊！諗都唔撚使諗啊！屌你老味，我真係想話喂，我有個醫生朋友咧對急救有興趣，不如我 call 埋佢一齊嚟教下大家急救。我諗屌你啲高層咪跪撚低咯，即係同你講嗰套同埋佢對高層嗰套係兩回事嚟。我屌個老母！ 不過呢個睇嚟係人性嚟嘅 啊， 即係如果譬如話你係有權力 啊。 然後咧，你係可以虐待人嘅 啊。 其實大概咧，你係多多少少都係會想虐待下人 啊。 喺有一個曾經喺斯坦福大學做過一個實驗 啊， 就請咗十二個人 啊， 即係十二個人嚟到咧，就知道係做一個關於監獄嘅實驗嘅啫 啊。 咁咧就入咗嚟啦，分咗六個咧就係獄卒。 啊、 六個咧就係監等，咁、然後咧就佢哋好真嘅喎、 啊， 即系咧當你係琴日即係每日日出糧俾你嘅，係、 啊、 你係覺得你係知道自己會有咁嘅遭遇，連包括你屋企人都知道嘅，咁、咧就會有架警車啊駛去你屋企啊，然後咧阿你而家已經被拘捕，同你打埋孖葉，跟、住送你翻監獄咁樣嘅，咁、然後咧就講好咗嘅，成件事咧、一樣嘢唔可以做，你唔可以打鳩佢，其餘咩都得。即係咧，喺嗰個測驗裏邊咧，做咗本來諗住係做一個月嘅、啊，最尾做一個禮拜就腰斬啦。 點解咧？ 就係、是、因為嗰啲人阿彪失太勁，即係咧講緊有個囚犯，啊、即係其實佢冇犯罪啦，佢、個演員係佢個身份係一個監等，咁咧俾人哋運咗去個監獄嗰度啦。跟住咧，然後咧嗰個獄卒咧就去揾咗其他嘅犯人、就。就運咗去間水飯房入邊咯，跟住後咧不停咁樣大力拍佢道門咯，係又唔出聲啊，跟住吊鳩佢咁樣咯，咁然後因為佢冇打佢啊，但係佢咧用好多精神創傷嘅方法咧去攻擊佢咁樣咯。咁樣咧呢個故仔係講佢哋測試到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當 即係有權力嘅人，佢係事必喺任何環境下邊咧，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腐敗嘅。即係你其實你冇著數嘅，你大家都係出份糧，做肉卒又係出份糧，做監躉又係出份糧嚇。但係做肉卒嗰個咧，因為咧佢覺得好玩啊。呢個就係重點。所以咧遇到跪低其實係一個保護自己嘅機制嚟嘅，其實啱唔啱先？ 你可以咁講 嘅。你而家就係嗱，你遇。一般睇咁多戰爭紀錄片 又或者係睇咁多荷里活大電影 你都可能都歸納到一個通則噶嘛，就係、是、如果人哋打你，你盡量咧盡量表現和善啊，合作啊， 係啊，微笑啊， 係啊，微笑啊， 打少啲啊， 會打少啲啊嘛，所以咧喺成個人性嘅即係人嘅活動裏邊咧。其實你是要跪低，就是降低你同你有機會可以虐待你嗰個人之間的矛盾的一個方法嚟。 啊，你咁 講，所以跪低是好 嘅。唔係，但係我覺得肉酸咯。 跪低嗰啲先恐怖啊！ 你最慘係一樣咩咧？你對住你權力低嘅人，你可以 show 你嘅 authority， 但係對住一啲權力高過你嘅人或者你嘅上司，你即刻跪低，嗰種嘅醜態係真係好肉酸。我再講多個例子，話說咧，近排有一個朋友。咁咧就問我喎，喂阿牛牛咧，可唔可以幫我寫張轉介信，就俾我個女咧就去睇專科醫生。咁佢話咧，你寫得嚴重少少啦，咁樣，咁啊叫我同阿牛牛通傳一聲先。咁咧之前已經講咗噶啦。咁咧呢個我上司咧就有一日真係揾牛牛，咁咧佢就之前已經講咗，嗱你叫牛牛點寫點寫點寫咁樣。咁牛牛係醫生嚟噶嘛，咁佢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就同牛牛打完招呼之後咧。牛牛就話：你想點寫？咁佢因為即係礙於牛牛嘅知識係高過佢啊嚇，佢就驚人揞佢兩句，可能就即係有咁嘅心態啦。咁你話咧？咁即係嗰個上司就同牛牛講：哦，你揸主意得㗎。牛牛話：咁你講啦。啊，你揸主意啦，你係醫生。咁牛牛梗係寫鼻敏感啦，因為你話點嚴重啫？一係你就教我寫啦。咁後屘佢又梗係詐我型啦。喂，唔係喎，牛牛又寫淨係鼻敏感點點啊嗰啲。我不如咁啦，你去牛牛嗰度，佢話幫你改翻啦。你去話俾佢聽點寫，佢簽個名啦咁樣。咁佢梗係唔撚夠膽啦，屌你！佢驚俾人屌撚到開行啊！即係我覺得有啲人真係好撚戇鳩。你對住我係一個。即係你嘅下屬，你可以用任何嘅 authority 令到我唔好受，但係你對住牛牛，你真係跪低，即係對住一啲知識高過你嘅人。嗱，我同你唔係，我知道你同我都唔係咁嘅人。 都唔係啊，我係啲咁嘅人嚟嘅。 係咩？ 如果你見到一個，譬如話，如果見到一個權力比我高，或者簡單啲講啦，有利益比我嘅人啦，舉個例，我有個客。我一定是本能地會對他好一點的、是吧，因為我會覺得他是有機會為我帶來更多的財富、或者改善我的生活嘛、他為大佬他幫到我幫到我老母幫到我老豆、即是我冚家靠曬他的嘛、仆街地調返轉我的伙計幫我做嘢㗎嘛、佢做得唔好或者呢佢我起碼呢就懷疑佢做得好唔好先、我心裏面呢會存住咗大量嘅疑問，覺得呢個人嘅能力到唔到位，佢今日呢、對唔對得住佢份人工等等，咁、我哋一定係對我受聘於我嘅人呢，我對佢係一定係好嚴苛、對於呢俾錢我嘅人呢，我一定係對佢好寬鬆、咁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關係嚟啫。 不過我啊少啲呢啲喎，因為即係嗱，可能我呢份工作穩定啦，但係我自己對人又唔係即刻跪低，即係有啲嘢我係唔啱聽，我寧願選擇離開。即係我 同埋 我唔會認同你 嘅。所以其實又冇必要跪低嘅，咁只係譬如話，其實好少跪低嘅。即係如果用跪低嘅意思咧，我諗跪低嘅意思係有多啲貶義嘅意思、就是，就係。你除了去奉迎他之外呢、你是做多啲，你是出賣咗一啲唔應該出賣嘅尊嚴。 嗱，咁啊，你講得啱嚟。 嗱，你譬如話就咁奉迎佢，人啊梗係奉迎啦，我哋大家都係奉迎先管嚟噶嘛。你唔奉迎啊，人哋點樣喺揾錢咧？係咪先？嚇，拍馬屁呢啲都係事必嘅，其實。現代社會唔可以用拳頭啊嘛。真正的武器就是得说话， 是 吧，我令你舒服和令你受香都是两句说话，我不是透过讲说话哄你高兴，你怎样在你的袋子拿钱出来给这个入场费呢，是不是，所以但是我有些东西我不会买的，譬如说呢 以前好似有一個皇帝 啊， 係明朝嘅一個皇帝，佢有個興趣好得意 啊， 佢中意搞人哋老婆 嚇、啊， 即係正常嘅女人佢冇興趣嘅，佢、 啊、 出去搞人老婆 啊， 咁然後咧有個官咧。為咗要奉迎佢咧， 啊就娶好多老婆， 唔係就將自己嘅老婆俾佢皇帝搞， 啊 搞完之後皇帝好滿意啦， 啊 然後咧嗰個人咧就係、是、再講多個觀點，佢就話啊其實我老婆仲有個妹，但佢個妹同時又有老公嘅， 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咧一個人去奉迎人哋嘅時候咧，其實係真正係將一啲唔可以出賣嘅嘢咧都販賣埋嘅，就我就理解佢係一個真正嘅跪低， 啊。 但如果譬如話啊，純粹係見高就拜，見低 又踩， 呢個睇嚟係常態嚟嘅。 但係肉酸咯、啊，我覺得。 咁啊係，即係要靚嘅代價都好大嘅，其實。 嗱，好似阿九護士都，我自己我覺得我係唔係一個見高拜見低踩嘅人，但係要付出好沉重嘅代價咯。 或者未必要踩嘅，其實低咧。我哋唔可以咁樣講，即係譬如話踩係又係好極端嘅。 啊、 譬如話咧，我一見到你嘅時候，我就唔順眼，我會以你嘅家底 啊、 身世 啊、去對你做一個平衡，並且咧藐視你咧，咁就叫踩啊，係咪？但係你譬如話，你譬如普遍你都會係對可能出身低嘅、能力低嘅嘅、人嘅期望低啲，咁咪好合理嘅喎，係咪先？ 唉，但係而家好多屌你裏面。即係屌你老尾，阿牛牛啊講一句啱啊，真係即係嗰啲叫乜鬼嘢啊？上流社會下流人格啊，而家好撚多就係、 是。係，即係、啊。所以你我咁睇啊，我覺得即係做人難在呢度，即係你所擁有嘅權力 啊， 同埋你值唔值得配偶嘅嗰個權力咧，其實係兩碼子嘅事嚟嘅。係。即係你譬如話譬如金地咁樣，我覺得佢應該有多啲權力咁樣。 但係佢唔係一個好濫權嘅人嚟，金地 係。係啊，就係佢唔要你先至覺得可以放心俾佢啊嘛，大佬啊。 啱。 你就係咁噶啦，即係如果嗰個人係肯即係識得用過佢個權力去造福普羅大眾啊，你係覺得佢應該擁有多啲。 啱，即係等於我睇一部。 我覺得佢應該屌五條女添，其實。 我覺得嚇。 嚇四個都太少，其實。 佢有四個老婆嘅咩？ 好似有幾個老婆嘅金地係 因為 逢係政治人物都鹹濕嘅。 系咩？我都話， 因為佢哋個高遠同比較高。 係咩？ 係啊， 所有即係咁 ambitious、咁大野心嘅人，佢通常咧，佢附帶嘅條件就係佢高遠同數都係一定會高啲。 係。 所以咧，佢一定會有多啲嘅生產力咁樣。 哦，明白明白。因為前排我睇咗一張報紙嘅報導，講一個中南美洲嘅總統。嗰個中南美洲總統就係住喺龍舍裏邊，咁啊遊擊隊出身，中過兩次槍，咁啊條命啊執翻嚟嘅。咁啊，佢同佢老婆都係揸架農夫車去開會嘅啫，冇西裝嘅。開會嘅時候先著一套，即係見外賓嘅時候著一套。個農莊出面就係有一個守衛，那個守衛就係普通警察。佢後屘都唔叫個守衛守啦，不如你翻屋企啦，即係我哋自己搞掂。你諗下一個總統，佢個國民係幾愛戴佢先有咁嘅權力，唔需要保護，你可以揸公車出街。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不需要有保镖，这些是国民给你的一个的保护来的，这些才叫绝对权力。我觉得就不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那些叫绝对权力，奥巴马出巡屌你两米两公里范围布满追击手，空军做戒备，所有特工全面紧张，哇你不能怕、啊、即是讲一句，就是因为兵荒马乱你才是这样的。你睇下嗰個總統，就係因為全國家都係擁戴你、保護你，你使乜驚人暗殺啊？冇人夠膽暗殺你啊嘛，係人人都愛戴你，唔會有人咁做啊嘛。除非外國人有即係勢力入侵一件事，即係呢啲先叫絕對權力咯。我自己覺得一個人擁有真正嘅權力，或者係一個絕對嘅權力係點咧？就係個個見到你都好 nice 嘅。咩叫真正嘅明星咧？周潤發。周潤發，我覺得佢近幾年真係一個真正嘅明星。佢行出嚟街坊裝，去茶餐廳飲嘢，去雲吞麵檔食飯，同你一齊影張相，一齊簽個名，嘻嘻哈哈。唔同某啲扮明星嗰啲，唔好埋你啊，影乜撚嘢啊，屌你老母啊，我明星啊，屌你啦，你明星明你老母咩？嗱，呢啲就唔係叫絕對。 其實所以人咧，即係有所謂有修為嘅、 啊。 你有啲人個修為。好啲， 譬如話佢明白咗佢已經擁有夠多啦，佢並且又明白咗佢擁有夠多而更多係冇意思嘅，係跟住然後咧，佢要思考到，哦原來咧有咁多再多又冇意思嘅時候，咁我其實係點樣同我又唔死得㗎，即係除非我自己去結束自己生命嘅啫。咁我總係避唔開要同人相處，咁只可以揀開心啲同埋唔開心啲。咁你同人開心啲，你自己開心啲。你同人冇咁開心，你咪冇咁開心咯。你最尾人你離唔開就係同另外一個人相處。你冇噶，你冇得揀噶，你唔可以話喂屌咩？我完全唔見人，你又好悶嘅啫。 係 咪先？咁樣反正你仲要係公眾人物，你拍多幾多套戲都冇用，你自己已經拍過太多戲啦已經。 啱。 所以。人是有修為的，是的，發哥明顯就是一個即是本身是 思想也是比較開通的一個人，我相信是的， 即是這些我覺得才是叫絕對權力。 你譬如說那些什麼吳唱 K 啊、林峰啊， 屌你吃撚屎啊， 即是我可能他對人都是很好的， 但是你這樣人家覺得， 譬如說有些什麼人我知道呢，吳鎮宇一定是壞啦， 這個是正算是正啦， 即是這些人是覺得，哦，我已經是即係呢個飛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 屌佢老母啦！ 即係其實係覺得我即係自己已經係不可一世啦。即係個人好囂張啊！其實佢最尾亦係走唔甩，要同大家繼續生活。 啱，同埋大家會鄙視佢啊！即係，唉，又係呢個人，屌你老味，真係杯葛佢啦！屌，即係，但係即係你講得啱，人係有修為。即係你到某啲嘅權力嘅時候，你個權力大到可以係好。好 nice 去睇任何一個人，呢啲先叫一個嘅開闊，呢啲先叫一個嘅開通。 不過，但係所以你頭最開頭講個觀點係跪低咧。我理解係人類嘅常態嚟嘅，即係咧你必須係咁，但係大部分人都應該會係咁樣。 好肉酸我覺得。 而喺我哋根據呢個年代咧，可以出賣嘅越嚟越多。即係可能係有一年代，你完全即係可能都有妓女。但是不會有冰火五重天，有冰火五重天的時候呢又未必有獨龍傳，到有冰火五重天到有獨龍傳，即其實呢到後來呢就有飛天含撚嘴即是呢你看看這個世界呢可以買的東西是進化的，就算你譬如說可能以前陪你喝酒你已經很高興了，奪個花灰回家原來最後要娶她做老婆，去到現在大家的關係呢除了是金錢關係之外裡面哇屌還要是一個雜技的關係的你明白嗎？其實呢大家所以呢你即是呢在我們這種過程裡面呢原本你想買的東西呢然後你要附帶另外一些你不願意買的東西你才可以將你原本買的東西賣出，譬如說我想只是想買一個餐蛋飯，但是，如果你呢俾個波我揸兩下呢我就賣你食你個餐蛋飯啦。咁然後呢到大家生活已經去到過唔到啦。跟住然後呢就哎好啦老闆娘俾個波你揸兩嘢大家咁行咗每張桌度揸兩下咁先至可以將個餐蛋飯成功賣出。但個餐蛋飯我賣80蚊嘅。其實韓國係有啲咁嘅餐廳。即係食牛扒咁塊牛扒可能係六七百蚊咁樣食牛扒咁樣，咁啲女全部都係著比基尼咁出嚟 serve 你嘅，係咪？即係有啲嘢已經本來係唔應該用呢種方法賣，或者喺呢種立場下面賣出去嘅。但係我哋的確係需要嗰個錢，生活就係需要錢。 即係你講完之後，我有一單嘢好 touching， 喺琴日睇報紙，我本來好想買嗰啲唱碟，或者上網 download 佢啲歌嚟聽，而家連 download 佢啲歌或者即係想聽佢嘅聲音都唔想。龍小菌話說他就除了面罩去到拿真面目示人，我覺得很嘔心。你有勇氣當年蒙住面走出來，等於牛醫生、狗護士、筍哥，我們到今時今日很多人都知道我們是誰，但我們都是蒙住面做黏膜背後的人。我覺得這份才是一份的勇氣，你多人認識了你除了一個面罩，這些叫 gimmick， 即是你當年根本是玩 gimmick，即是找我笨柒啦，啱啱先？即是你个桌台找紧我笨柒噶嘛？但我哋咁多年冇揾过人笨柒，我哋亦都坚持做黏膜背后嘅人。 同埋佢屌你咪唱埋啲 K 歌啊，唔拉铲。 唔系，但系你唱埋 K 歌唔紧要，你话俾我听，你系黏膜背后嘅人， 你永遠做一個年幕背後的人，我好欣賞你。例如有呢個 Buckethead， Buckethead 係一個美國好出名的吉他手，人哋問佢係邊個，我咪 Buckethead 咯，你都可以扮唔到㗎，笠個紙筒喺個頭度嘅啫嘛，戴個面具，笠個紙筒，永遠都係到人哋出佢嘅真名，佢死都唔認，即係等於啊嗰、那個叫咩 Banky 啊 ，B A N K Y 噴塗鴉畫英國嗰個 Banky 啊，佢成日噴塗鴉畫，人哋影到佢真樣唔係我嚟呢、這個。呢啲佢冇揾過人笨柒，佢咁多年都係做年幕背後嘅人，我覺得好欣賞你。但係龍小菌，我開頭欣賞你啊，但係你無啦啦剝個面罩做咩？因為個商業決定咯，即係你因為冇做教師啦，我而家需要全職去揾食嘅時候，我就要剝個面罩去揾食。咁你當年唔好戴面罩啦，即係呢樣嘢先係肉酸咯。我覺得佢喺金錢面前跪低咗。 都事實係，即係咧對我嚟講咧，所有嘅理由咧都唔係理由嚟 啊。 因為唱歌太焗，然後唱到有支氣管炎。事實上你是不需要有，即是呢、事實這個肯定是不是一個真的理由。 對、啊、就是、他只是在金錢面前跪低 包裝、 對、啊、 即是是一個 commercial product、 啊、 他不是一個人。 對、啊、即是等於有些網友問我們會不會再第二個台、繼續我們的節目，我可以跟大家說，我想香港沒什麼網台容忍到我哋，即係 我都想裝啊，裝咗唔使搞咁多 admin 嘢嘛，我冇乜所謂啊，邊個要啊？ 我諗冇人會要我哋啦，但係要我哋妥協，我諗我哋亦都唔會啊。即係呢個先係我哋即係年幕背後，我哋可以 唔好玩嘅，裝人哋啲台定時定候咁錄音，我哋都要幾時錄幾時錄啦。 啱啱啱啱啱啱，即係呢個先係我哋獨立行動夠迅速，有遊擊戰爭味道嘅一個地下活動喎、啊。 哎，老爷， 拜拜。